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鬼吹灯》第四部《昆仑神功》，原著天下霸唱，编译校对播讲陈峰。上次我哋讲到，杨雪莉好有把握咁认为，我哋所在嘅呢座大蜂巢古城，并非系真正嘅恶罗海城，而系无底鬼洞，并且要我同肥仔睇下明叔父女嘅后颈。我心谂古城同鬼洞之间嘅差异，未免亦太过大啦啩。不过时间凝固嘅恶罗海城，同深不见底、充满诅咒嘅鬼洞，都是凌驾于常识之外的存在，所以呢，我都没有感到过于惊讶。我过去摸开明叔后颈的衫领，果然看到他后颈上面有个浅浅的圆形红痕，好像是由内而外渗出来的一圈红疹，只不过暂时还非常模糊，如果不是有意地去看，都很难发现的。我又去看了看阿香的后颈，果然和明叔的是一模一样。这个是被无底鬼洞诅咒的印记，虽然只是初期还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在一两个月之内就会逐渐明显，生出一个又似漩涡又似眼球的印记。受到这种恶毒诅咒的人亦会和我们一样，在40岁左右血液中的血红素会逐渐减少，血管内的血液会慢慢地变成黄色的泥浆，将人活活咁折磨成地狱里头嘅恶鬼。但系明叔佢哋最近呢个几月嚟，始终都系同我哋一齐，冇可能去过新疆。唔通佢哋父女真系由于见到咗呢一座蜂巢古城，先染上咗呢个咁恐怖嘅诅咒？明叔系一头雾水，都唔知道我哋喺度讲紧乜嘢，但系听到咩诅咒、咩鬼洞之类嘅字眼，即刻就有种不祥嘅预感，慌忙问我哋咩事。我一时之间都未得闲去理佢，就叫肥仔简单咁同佢讲下，等佢好有个心理准备。肥仔幸灾乐祸咁一面奸笑，搭住明叔嘅膊头就讲啦： 啊，明叔啊，呢次呢，我哋真係搭埋同一条船啦，真係有我的一半啊，又有你的一半，想分开都咪使旨意啦。 肥仔向一边添油加醋咁同明叔讲咗一次无底鬼洞嘅事。我将杨雪莉拉埋一边，问佢究竟係点发现呢啲事嘅。为咩讲大家都被阿香对眼呃咗。杨雪莉将我带到最后几张人皮壁画面前，指住要我睇上边向蛇神之骨献祭嘅仪式。原来蛇神埋骨的地方就是我们在黑沙漠扎格拉玛神山下边见到的鬼洞。这些人皮壁画并未明确地指出蛇神之骨是在西域，但结合世界祭敌宝珠大王的长诗，就不难作出这样的判断。在昆仑山遥远的北方，有一处藏有宝藏的生格南韵洞穴，里面有五个宝盘，分别是用来放置蛇神的骨骸。蛇神的两个神迹，一个是身体腐烂到只剩下骨架，但是他的大脑依然保存着行景幻化的力量。另外一个就是蛇头上面那只巨眼，可以使他的灵魂长生不灭，存在于天地和时间的尽头。他会好像凤凰咁从尸骨中涅槃重生，并且这个巨眼还可以作为通向行景幻化之门的通道，亦就是佛经中描述的第六种眼睛无界妖瞳。如果要用科学来解释，恐怕这种行景幻化就是美国肯萨斯特殊现象和病例研究中心一班专家正在研究的虚数空间。神话传说中，凤凰胆是蛇神的眼睛，但是没人亲眼见过。虚数空间里头是不是真的有蛇骨呢？我们都没办法确认，或者蛇骨只是某种象征性的东西。 在人皮壁画最后的仪式描绘中，魔国的先祖拿走了蛇骨的眼睛，并且掌握了其中的秘密，然后远赴昆仑山格乃米尔，建立了庞大的宗教神权。每当国中有拥有鬼眼的鬼母，就要开启眼中的通道，举行繁杂的仪式，将老劫来的奴隶用来祭祀蛇骨。凡是用肉眼见过行径幻化的奴隶，都会被钉上眼球的印记，然后就好像牲口咁圈养起身，直到他们的血液凝固而死。魔国的人认为，那些血液都是被行径幻化吸收了，然后由信徒吃干净他们的肉。只有固守这样信仰的人，先会被他们认为是修持纯洁的男女信徒，在本世将获得幸福、欢乐和权力，在来世亦会得到无比的神通力量。这个同后世轮回中教义的真谛是完全一样的。魔国附近的几个国家，无数的百姓都沦为了蛇骨的祭品，但魔国中的祭司大多数都善于驱使野兽和昆虫，其他国家很难同他们对敌。直到了萨格尔王和莲花生大师携手派勇士潜入魔城，将这一枚转生的宝珠凤凰胆用计偷走。加之不久之后，魔国的主城恶罗海城神秘地毁灭了，双方的力量立时发生了逆转，联军扫荡了妖魔的巢穴，制敌宝珠大王的事迹在雪域高原说唱诗人的口中传唱到现在。凤凰胆很可能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辗转流入了中原。如果周文王占此物为长生不灭之物，亦可以讲是很有道理的。到此为止，凤凰胆的来龙去脉基本上算是搞清楚了。但我们所在的恶罗海城又是一个什么地方呢？这里的人都去了哪里？为什么城里头的时间凝固住在这一瞬间呢？让出你讲了。恶罗海城的居民都去了哪里？大概只有他们自己才清楚。老五啊，我记得你在九层妖塔度同我提过，那句冰川水晶丝似乎少了些东西。轮回中的人不辞辛苦挖开了妖塔和灾难之门，这些都是为了什么呢？但是当时的局面很混乱，我们没有仔细地想。现在回忆起身，那句冰川水晶丝是没眼和脑啊。我只是模糊地记得冰川水晶丝皮肉都是透明的，只有五脏六腑是暗红色，好像鲜红的马脑。原来轮回中是将他们的头脑包括妖目都拿了出来，放入了灾难之门后边。轮回中找不到蛇骨埋葬之地，但是却可以设置一条通道，或者讲是镜像。一直到看到人皮壁画中最后仪式部分，我才明白轮回中想继续祖先的祭祀，开启了一座本来已经消失于世的古城。这座古城是鬼母生前的记忆。举个例子讲，在那间屠房里头，刚刚被斩首的牦牛，煮熟了的牛肉，门上边未干的血手印，或者这些嘢都不是发生于同一时段的。这些都是在鬼母眼中留低了深刻印象的碎片，通过妖目在虚数空间之中构造出来一座记忆之城。连铁棒喇嘛都承认亚香有着野兽一样敏锐的双眼，这个使我们对他产生了一种盲目的依赖和信任，他根本分辨不出这个通过记忆建立起身的虚数空间。这个古城虽然只是鬼眼利用鬼洞的能量创造出来的镜像之城，但是它同样是客观真实地存在，就好像黑沙漠里头那个无底鬼洞咁，睇到它的人都会成为蛇骨的祭品。人可以随时离开，但是临死的时候人仲是属于依度的，就算去到天涯海角都仍然是逃不开揈不甩。鬼洞 是个无休止的恶梦。这个时候，在一边的明叔被肥仔的一番话吓到魂不附体，走过来又跟我们确认了一下。我将杨雪莉的话简单地对他讲了一次。明叔苦瓜干地讲了： 啊，胡老弟啊，真是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的样子。我这世人做牛做马，做到好像只狗一样，辛辛苦苦挨了一世人。想不到临死都还要好像只狗一样，成为了什么蛇骨的祭品。唉，只是我就算了。可怜我阿香先做得几多日人啊，我真是对不住他的亲生父母啊。我真是死都不眼闭啊，你们说是不是啊。 我对大家讲了，虽然明叔和阿香都卷了入来，而且这座城池亦并非真正的恶罗海城，但是事物总有它的两面性。如果不来到这里，我们就没办法见到这些记录着魔国真相的人皮壁画。那即是说明啊，我们条命还是命不该绝的。杨雪莉就接口讲了：我们只要找到真正的恶罗海城遗迹，在最深处的祭坛里头举行相反的仪式，用凤凰胆关闭行境幻化，这个诅咒亦就会随之结束。我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诅咒，我想这种鬼洞的诅咒很可能是一种通过眼睛来传染的病毒，一种只是存在于那个虚数空间中的病毒，切断他们之间的联系是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明叔一听仲有得救，即刻就精神晒，急忙问： 咁点先至可以揾到真正嘅恶罗海城啊？呢、这个先至系最重要噶，能够保住我条命仔，就存在于此啦。你哋话系唔系啊？ 我呢个时候都醒唔过嚟啦，一个环节嘅突破带嚟嘅全盘皆活，马上叫众人快啲向上行，翻到城边嘅绿岩上边。于是大家立起嘢，匆匆忙忙咁按原路返回。绿色岩石嘅两侧，一边系笼罩响雾色中嘅恶罗海城，但呢啲都系鬼墓嘅记忆。而绿色岩石嘅另一边，系清澈透明嘅风食湖，湖中嘅大群白湖之鱼，以及湖底密密麻麻嘅风食岩洞都清晰可见。传说中恶罗海城就位于灾难之门后边。真实的恶罗海城原型应该和记忆中的古城完全一样，全部都是利用天然的巨大风食岩建成。这个时候众人望着湖底蜂巢般的窿，已经都明白了。由于魔国崇拜深渊和洞穴，所以城下面的洞穴挖得太深，真正的恶罗海城已经沉入了地下，被水淹没了。几千年沧海桑田，变成了现在这一处明镜一样的风食湖。至于城中的居民变为鱼的传说，应该都是些无稽之谈，讲他们在地陷灾难的时候死了为了鱼还差不多。传说搞这一种东西最喜欢弃猪，那些凶猛的黑白斑纹搞之所以不断地袭击湖中的鱼群，大概就是想霸占湖底那粒猪，或者轮回中的人就是将鬼母的眼睛放在湖底。当然在未见到之前，这些全部都只是停留在猜测的阶段。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想找到更深处的祭坛，就要冒险从中间最大的风食洞下去了。站在绿岩上向下看，风食湖底最大的风洞中一片漆黑，不知究竟有几深。对比起那座由记忆碎片拼接而成的镜像之城，不难看出湖底最大的洞穴中就是被位于蜂巢顶端那枚巨大的石眼抌出来的。在恶罗海城倒塌陷落的时候，这一枚重达千斤的巨石将主城的顶端穿破，直接贯穿落去，通过我们刚才在城中看到的结构，下面即使是崩塌了，这枚石眼估计亦不会陷入去太深，而且湖水并没有形成强力的潜流或者漩涡。 只是从城池废墟的罅隙间渗透落去。这些迹象都讲明湖水并不算深。但是如果想进入比蜂巢更深的神坛和祭坛，那就需要穿过随时都会倒冧的风蚀岩洞，可以讲落去的人分分钟都会冇命。这个时候明叔颈后面的印记比啱先深了好多，看来留给我们的时间非常有限。好似佢呢个年纪，除非系同陈教授一样咧，远远咁逃到大洋彼岸，否则留响古城遗迹附近，恐怕两三日命都冇啦。明叔老泪纵横，对我哋吟吟沉沉咁，唔落去系死，落去嘅话可能死得更快。湖中嘅鱼群虽然唔伤人，但系嗰条黑白斑纹蛟讲唔定咩时候又会突然咁冲落嚟。嗰啲凶残嘅猛兽一旦喺水下面冲击起身，绝非人力可以抵挡。而且边个都唔敢担保地下面深处有冇更加危险嘅嘢。我同肥仔杨雪莉忙住做落水前嘅准备，冇时间去理会明叔依家咁复杂嘅心情啦。除咗保留必要嘅武器、炸药、照明器材、燃料药品同埋御寒嘅冲锋衣之外，其余嘢全部劈晒。按照我嘅判断，因为原子已经被水淹没咗，所以冰川水晶师嘅脑袋肯定係被轮回中埋咗响镜像之城嘅下方。而佢嘅双眼应该係响恶罗海城真正遗址嘅正下方。不过最大嘅可能佢已经被吞入咗鱼王嘅肚里头。当然呢啲都并唔重要，只要顺住废墟潜入地下深处嘅祭坛就可以。但魔国嘅祭坛响经过咗咁漫长嘅岁月之后，系咪可以响地底保留落嚟？呢啲都仍然系个未知数。我对肥仔同杨雪莉讲啦，我哋入葬之前，我请师兄起咗一卦，佢讲遇水方能得中道。以前我对呢样嘢仲系将信将疑，依家睇嚟全部都应验晒。呢一行必然唔会落空㗎喇。肥仔话啦，芳香嘅花呢唔一定好睇，做得嘅人呢又唔一定识讲，我就咩都唔讲啦，等搵到咗地方你就睇我㗎喇。鬼动妖动我唔理咁多，反正我哋唔可以空手而回嘅，有咩珍珠玛瑙嗰啲呢肯定要作落嚟带返去。唔好讲咁多啦，行啦，落水啦。讲完按住嘴上面嘅呼吸器同潜水镜，不直咁跳咗入风蚀湖，激起咗大片水花，吓到湖里头嘅鱼到处咁乱窜。杨雪莉对我讲啦，如果当初唔系我系都要去新疆沙漠，亦都唔会惹出咁多麻烦嚟。我知道你同肥仔好大方，抱歉同感激嘅话我都唔讲啦，但仲系要嘱咐你一句，无必要谨慎，到咗最后嘅时刻千祈唔可以大意啊。我对杨雪莉点了点头，佢亦都由绿岩上面跳咗入湖中。我对身后嘅明叔同阿香嘱咐咗几句，叫佢哋喺度等，等我哋做完嘢之后一定会返嚟接佢哋嘅。然后我亦纵身从岩上面跃咗落去啦。 为咗探知深渊嘅秘密，我哋重新翻到去大坝嘅放映室，观看咗一段日本人绝密嘅航拍胶片。但系因此，我哋被滞留喺暗无天日嘅基地里边，亲身经历种种超乎寻常嘅事件。最后终于乘坐一架飞机，再次进入那片巨大的虚空之中。深渊、龙墓、影中鬼、敌方特务，一切的秘密比想象来得更加诡异。苏FM 网络电台首发《大漠苍狼》第二季《绝密飞行》，原著南派三叔，编译校对播讲阿玲。 湖里头的余震还在水晶墙附近缓缓地移动，并没有因为接连三个人落水而散开。 我正话同肥仔杨雪梨喺湖中汇合，仲未嚟得切展开行动啫。明叔带住阿香亦都撩埋入水。我对明叔表示啦，咁啊真系拗教啦。喺上边好好地唞系咪几好？落嚟炸乱锅饼，我哋又冇咁多氧气瓶噃。明叔掹住阿香，一边踩水一边对我讲啦：， 哎呀，咪提啦！啱先喺上边睇到啊，嗰边树林里头又有动静啦，怕系嗰两条斑纹狗又发傻，又要到湖里头食鱼啦。我啊想喺上边提醒你哋啊，但你只脚啊企唔稳，一发迟褪，咪跌咗落嚟啦。你话系唔系啊？ 我拧翻转头望咗望风食湖边嘅树林，只有山间轻微嘅风掠过树梢，唔见有咩异常嘅动静啊！即刻就明啦，明叔咁啊摆到明噶啦，呢条友啊担心我哋落去又唔翻嚟，揾到祭坛之后啊自己走咗去，撇低佢哋唔理。佢有呢种担心呢，已经唔系一日两日嘅事啦。既然佢哋都落咗嚟，我都冇佢扶啦，冇理由任佢哋浸喺水里头唔理噶。但系佢哋只系得潜水镜啊，冇氧气瓶，只好啊按先前嘅办法。大家一起用氧气瓶呢，于是叫大家聚埋一起重新部署了一次，从那个被巨大石眼抌烂的风食岩洞落去，边度渗水渗得紧要就从边度行。我哋正话要落去，湖中的鱼群突然出现了一阵骚动，那些飞白胡子鱼的鱼类好像盲头乌蝇咁乱咁窜，逃出湖底的岩洞中就再都唔肯出嚟了。而上万条结成鱼阵的白胡子鱼亦都微微咁震抖，似乎显得极为紧张。呢个时候湖中鱼阵有一部分散开咗，似乎係里面嘅白胡子老鱼伤势过重，挂唔住啲鱼啦。而有啲白胡子鱼亦都感到咗佢哋嘅祖宗可能就快唔得啦，斗志亦随即瓦解，但仲係有一部分紧紧咁咬成一团，零死都唔肯放。不过规模实在太细了，我估计余震一散或者是阵势减弱，山后边的斑纹狗很快就会窜出来，他们是不会放过咬死这条老鱼的机会的。稍后在这片宁静的风食湖里头，恐怕又会掀起一阵腥风血雨，一旦双风打起身，老鱼被咬死，敢想再落水就没机会了。机不可失，我即刻打了个向下的手势，众人一起潜入湖底。正如个鱼阵正向湖心移动，我哋啱好从佢嘅下方游过，密集嘅白胡子鱼一隻隻都系面无表情，鱼眼发直。当然鱼类本身就系冇表情嘅，但系响水底咁近距离睇到呢个场面，会觉得呢啲白胡子鱼好似系一对对慷慨赴死、即将临阵嘅将士，木然嘅神情平添咗几分悲壮嘅色彩。湖下边唔系好深嘅地方，就系蜂巢顶端嘅破洞。啱啱潜入其中，湖中嘅水就被搅开，一股股污血同白胡子鱼嘅碎肉鱼鳞都被向下深嘅暗流带入蜂食岩两侧嘅洞内。肥仔对我打咗个手势，睇嚟上边已经打咗起身啦。他又指了指下面，只见下面的坡道被一个巨大的石球堵死，不过呢已经看不出石眼的原貌了。上面聚集了厚厚的一层浮游生物，以及各种处于生物链末端的小虾小鱼，只能够从侧面兜下去。于是众人轮番使用呼吸器，缓缓地游向了侧面的洞口，越向深处就越感觉水流向下的暗涌越强大。在一个岩洞的通道里头，杨雪莉一步一步地摸索着，确认哪个方向可以行。直接向下行是最危险的，这个千万年的风食岩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早就已经不堪重负，说不定头顶的石眼什么时候就会冧落来。压落来后果是怎样就不用说了，为了安全起见，只有从侧面迂回下去就最为保险了。 最后我哋潜入一个百几米大嘅风洞里头。呢度好似系以前古城嘅某个大厅，又有几分似系神殿。顶壁已经穿咗个大窿，但里头都储满咗水，水流咧相对稳定，似乎系只有上面嘅呢一个入口。第啲路咧都被岩沙碎石封住咗，虽然水流可以渗过，但系人就冇办法过得去。众人只好举起照明探照灯响水下边摸咗一圈。依家嘅氧气所剩无多，再揾唔到路嘅话，就只系剩翻死路一条啦。依家无路可走，正响众人感到十分焦虑之时，大厅中嘅湖水突然变得浑浊。我抬头一睇，即刻感觉到不妙啦。嗰条十几米长嘅老鱼正被两只凶猛嘅斑纹蛟咬住唔放，挣扎住向我哋所在嘅湖底大厅里头游咗过嚟。呢两条斑纹蛟都有四五米长，虽然同白胡子老鱼相比起身就细好多，但系怪力无穷，身体一扭就扯咧大块鱼肉。嗰条老鱼遍体鳞伤，垂死挣扎，拖住呢两个死对头沉咗落嚟，不时咁用身体撞击水底嘅墙壁，希望能够将佢哋揈甩。这个时候双方纠缠响一起翻滚住落入水下面的神殿。响这些水下的庞然大物面前，人类的力量实在过于渺小。我对众人打了个手势，即刻散开向上游回去。这座神殿虽然宽敞，但是怎么都经不起他们这样打发的。我们响水底的行动非常缓慢，都还未等众人分散，条老鱼已经带住两条斑纹蛟撞倒向神殿的底部了。神殿底部亦是雪白的风石岩，那条体大如龙的白胡子鱼受伤发狂之后的力量更加无比咁大，它的鱼头坚硬无比，直接地将地面撞出了一个大洞。但是这座神殿的底层亦都是非常坚固的，鱼头啱好靠其中冇办法行动，想冲落去又用唔到力，想抽返转头又冇咩可能，唯有搏命咁乱咁摆条鱼尾，一股股嘅浊血将水下边嘅神殿湖水都染到红晒。我哋嘅一切计划都被打到乱晒，惊住响混乱中俾佢鱼尾发中，分散响四处角落里头躲避。由于已经散开又系响水下边，我哋根本冇办法确认其余人嘅生死，唯有自求多福了。两只黑白斑纹蛟见老鱼被困，好高兴啊，在水下边张牙舞爪咁乱咁转圈，正盘算住从边度结束鱼王嘅性命。佢哋被水中嘅血液所刺激，就好似人食咗鸦片咁，显得有啲兴奋过度。呢一轮动作竟然俾佢哋发现咗呢个殿里头仲有其他生物。其中一隻在水下面一摆尾，好像个鱼雷咁转咗过嚟啦。这个时候殿底个窿四周围开始出现裂缝，浑浊嘅血水跟住灌落嚟，能见度即刻提高咗唔少。我用水下面嘅探照灯一扫，只见喘出嚟嘅斑纹蛟直扑向远处嘅杨雪莉同阿香。佢哋两个共用一个氧气瓶，都匿喺殿角想搵机会离开。但已经嚟唔切啦！我想盖救佢，又点够比鱼雷仲快嘅斑纹蛟迅速啊？而且就算过去啊，都唔够佢摄牙罅啦！形势万分危急啊！突然水下潜流嘅压力猛然增大，港媒溪蜂巢中间嘅石眼终于跌咗落嚟，扑向杨雪莉同阿香嘅嗰只斑纹蛟，亦被呢个突如其来嘅巨石吓傻咗，竟然啊唔识避，砸到应一应。呢度湖水嘅浮力有限，巨石嘅下坠本身就有上面整湖嘅水跟住灌落嚟，揼到斑纹蛟之后停都冇停，跟住将水下边嘅殿底抌穿。呢座殿里边所有嘅事物都一齐被巨大嘅水流带住向下边冲咗落去。我喺水里头只系觉得天旋地转，身体就好似跌入咗无底轨洞咁。下面是个大到难以想象的地下空间，只能够闭住呼吸 防止被激流捉到。恍惚之间，发觉下面有大片的白色光芒，似乎是产生了光怪陆离的幻觉，亦不知其余的人都去了哪里。我跌了落一个湖里头，这里的岩石上面隐约有淡薄的荧光，但是看得不是那么真切。头顶上面有几百个大小不等的水柱，透过头顶的各处岩洞倒灌入湖中。忽然一只有力的手将我拉住，我定神一看，原来是肥仔。见到这个生死相随的老友，我即刻就觉得心里面安乐了不少，拍着了头盔上面的射灯，继续寻找另外三个人的下落了。由于这里的水还在继续向东边的深涧里头滚滚地流淌，稍一松懈就有可能被冲落去。于是我和肥仔唯有游到附近的岸上先，擘塌喉咙喊了半日，被水流冲落来的声音淹没了。明叔、阿香、杨雪莉一些踪影都不见。我和肥仔一商量，觉得肯定是被水冲了落去下游，即刻就兜路落去找。生要见人，死要见尸。这个地下的世界，地形地貌之奇特，属于我们平生所未见。正话一起步，就见到一只大蜻蜓咁嘅水生浮游，全身闪着荧光从头顶飞过，竟然有六寸咁长，好似系空中飞舞嘅白色幽灵咁。就咁一走神，加上失散咗好几个人，心神有啲恍惚，冇留意睇下面系一个碎石坡，两个人踩喺上边收唔住脚，翻滚住就碌咗落去，仲未等反应过嚟，就已经凌空咁跌咗落去。我哋跌咗落去七八米，落响一个蓬蓬松松嘅大殿上边，一时间头晕脑胀。好在呢个地方系非常远，跌落嚟亦都唔系好痛，但系随即就觉得唔对路啦。点解呢啲手感竟然好似系跌咗落一块肉度咁嘅？